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这个十一长假呢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并没有结束，是吧？那说也聊了好几天了，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咱们直播这个正刊读报了，是那是明儿的事儿。今儿呢咱们还是要继续给各位说说老北京那些事儿。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最后一期。今天呢咱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齐建新，齐老先生。齐老先生呢这个昨天呢跟大伙聊，就是说咱们老北京啊，北京人这个当年喜欢玩的一些个有意思的游戏，包括一些行当，有些行当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不多见了。这个恐怕也有时候也未准，是吧？这么说也未必确切，因为有些行当啊它也不能叫行当，有些游戏啊是一种特殊人群他们才这个喜欢玩的，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叫什么小众小众是，就这个意思。有些那个也不能叫行当吧，但是你知道有些游戏的由来就跟行当有关系，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齐先生啊，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嗜好。那这个嗜好呢，齐先生，您觉得在北京有您这个爱好的多吗？ 非常多， 无线电爱好者 非常多 啊。 而且都是中学生， 不是你现在来说就不能叫中学生了。现在还是中学生喜欢着。 现在就这波人，现在还有很多中学生在喜欢着。 你还别说，那这么说的话，这个嗜好，这个喜爱好啊，这还真是这个一波一波的。江山代有人才出。 对 啊，这无线电爱好是怎么个意思？怎么个好法呢？您给我说说，您给我这外行说说，启启蒙。 最早是什么 啊？ 过去这个，刚才咱说自行车是家里大件 啊。 过去的细匣子， 细匣子啊， 有叫细匣子的 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有叫话匣子 啊。我们这电台， 对， 电台到我们这儿叫电台，到您家就是话匣子， 对， 就是收音机嘛， 对，就是收音机。 嗯， 过去都是电子管， 也叫无线电， 对， 那个时候叫无线电， 对。 现在您要在商场，您说。在那电器柜台，您说您给我来无线电，那服务员都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那您还不如跟人说，你给我来一细匣子，怎么着比无线电 细匣子啊？ 对， 这个也说明了当时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种类了。 嗯， 就是以这个放这个戏曲文艺节目，应该说是为主的。 对 啊，当然也有新闻时事，是吧？ 新闻也很重要。 嗯， 一般每天早晨，像我们家当时有一个小，现在。你要跟这个行家一说小北京， 嗯， 小北京那个无线电收音机 啊， 都知道是什么。 说是叫小北京，可是个头不小吧？我的 猜挺小，也不大 啊。 确实是比较小，也这么大吧？ 啊，那您这一比划，就类同一个九寸电视机那么大个了。 差不多 啊，那就不能算小了 啊。那时候在电子管收音机里边呢，它算是小 啊。那您就是说，当年北京有很多人家里面，也不能说很多啊，其实像跟您说的似的，自行车当年那是一大件，收音机在家里面也是一大件， 而且这个大件还不如没有自行车普及， 而且是很少 很少。 就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吗？ 不是，主要是实用性不高。 哦， 为什么呢？ 就主要是了解信息，听文艺节目， 奢侈品。 哎呦， 那是奢侈品。 对对对对对， 自行车那是实用的 啊，实用的。对对， 这是奢侈品，你、啊、我可以不听啊。 那个时候啊，咱这么说啊，有一回啊，跟我们家人一块儿到这个国家大剧院，那、您知道啊，就是这个广场边上那个大剧院，是这个看戏去。看到他们那有一个小房间小屋子里头啊，他是不断的会翻新呢，有不同的这个展览。 嗯， 我去那回他展览的就是老收音机。 嗯嗯， 就您说那无线电细匣子。 嗯， 就是咱们看那个老电影，包括现在有些反映什么民国时期那个电视剧里头就有那玩意儿。 对， 挺大的个儿的。 嗯， 跟个小箱子似的，是吧？前头呢有那么几个按钮， 是旋钮啊，是旋钮啊， 嗯、旋钮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有个那个是布啊，是什么蒙着的那个，那叫什么话筒啊？是扬声器是吧？ 喇叭， 啊、 扬声器 啊，对对对对，哎，然后那个中间是那个一开开以后，嗡啊一响是吧？然后呢，我这您别听错了啊，我这形容可能声音这个拟音是效果稍差一点。这个齐老师在剧院话剧院干的就是我这，就刚才我给您形容这个，他比我专业多了。对，我就说收音机那老收音机打开就那动静，然后调台是呦呦呦呦呦呦呀，就那声是吧？然后那就亮了，然后就你能够就跟那刻度表似的啊，那里面就有不同的台， 对， 要调我们新闻台啊，就是828啊， 对， 说这个啊中央台啊639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多少，哎，就这么调，是这意思啊？ 对对 啊，那就是当年的老收音机， 对， 细匣子， 对 啊，个头是大小不一，但是个头都不小， 对，都不小 啊，对、 嗯， 大一点的说有半个箱子那么大都有，我印象当中 啊，那就是那太高级的了， 好的是吧？ 啊，那你都不敢想，那 不敢想， 那得上千块钱。 人民币当时的人民币，当时人民币跟今天可不能比。 对，当时 当时是一万顶一块钱。 对，不是，那是已经现在这个人民币了， 已经相等了， 已经相等了， 上千块钱， 上千块钱 啊！那但是那个当年的物价，那可不是 那个就你就别想了，那没戏，那个 没戏啊！ 哎， 一般人一般家里面就算想制这个话匣子。都是小北京吗？刚才您看、 也有这个有上海出的，南京出的， 哦， 天津出的，好，有好多地方出收音，到后来基本上就普及了 啊、 到后来普及了， 嗯， 最早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院好像就我们家有， 啊，对，其实一个院啊有一台收音机就可以， 哎，而且早上起来吧，一般都是父母都是6点多钟起床嘛， 啊， 7点钟开始播新闻。 啊， 就故意把那声音开得很大， 对，大伙儿都能听见， 大伙儿都能听见 啊，一边洗脸啊， 哎、 这个做水啊、弄饭呐、啊、什么之类的哈， 对， 就顺带时候把新闻也就听了、 哎。还有的人呢，就是没有收音机的，那时候靠什么得这些新闻 啊？就是说， 《北京日报》 啊， 《人民日报》， 对对对， 最多的是《晚报》，《北京晚报》 哦， 2分钱一份《晚报》， 不这样啊。这个您刚才跟我们说这么热闹啊，还没说到您的爱好、啊。 有， 对，关键是怎么 又走题了？ 不是您走题，因为这聊起这事儿，咱得从头说嘛。 对。 但是就是说，怎么就对这个话匣子感兴趣？您的兴趣，因为我确实不懂这个。 嗯。 您是兴趣点是说我能把它拆了，我再装一个是吗？ 不是，买零件自己装 啊，自己装配一个。 对。 啊、哦，这就形成一种爱好，甚至是一种爱好的群体了。 嗯。 啊， 启蒙是什么呢？是我不是刚才跟你说，我说我们那个院里有大学生嘛？ 哦， 他是学这个就是无线电的。 哦， 还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搞这专业的， 专业的 啊。 人家有一次回来拿了一个小盒子， 嗯， 不大的一个小盒子，要按现在说，那还是挺大的 啊。 他弄了一个就是可以戴耳机自己一个人听 收音机 是电子管的 啊。 哎呦，当时我拿他那听，我特别喜欢他那个。 你喜欢是因为他音质比您家里面那个细匣子小北京好啊？是怎么样？ 不是那个，第一比那好，比那音质好。 啊、嗯， 当时过去也不知道什么叫音质，起码他带了一个耳机， 听得清楚， 而且你想要多大、 啊、 多大，而且更主要的是你不影响别人 啊， 你想听那你不影响别人，只不过那时候是人家的，只是带着新鲜的10分钟 啊。 从那开始就开始喜欢这东西的 啊， 嗯，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那时候我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 啊， 我大姐已经上高中了， 嗯， 她呢就订了一个就是中学生杂志，当时那杂志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登出来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 啊， 那时候叫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 嗯。能做到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就搁在一个塑料的这个火柴盒里边。 嚯、哦，这现在能做到这个啊？但现在做到了， 现在能做到， 现在比这还小都行。 还啊！完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磁棒 啊， 加上在上面用气包线绕着线圈 啊， 加一二极管， 嗯， 接一耳机，其实就这么简单 啊。 当然，当时就是。我姐就说：“哎，这挺好，咱也不难， 嗯， 估计 看那个二极管，就一小米粒儿似的那么一玩意儿，说这个我估计几分钱的事儿，要不了多少钱。 嗯， 哎，说你上那个商店去问 啊，让你去。 对，那时候就是大石栏里边往里走，就是没中间不一个那个就是六必居那条街叫那条街叫叫是叫什么街那叫？ 你说大石栏吗？ 啊、大石栏就是原来大石栏就是第一服装厂 啊、哦， 前边有一个鼻卖鼻烟的，对面就是卖无线电零件 啊。 哦 到那儿买的， 到那儿去问了，人说4毛钱一个， 这算贵了。 4毛钱一个，我一听，我的，反正这个连磁棒带七包线加起来，一共得1块钱。 哦，这就您就觉得消费不起了。 塑料盒呢，是我父亲说，我把我这个烟那个火柴盒给你，坐吧，完了给了1块钱去买去了。 哦， 当时买去呢。不懂，人家那个售货员就说你叫什么二极管，我说就那种二极管，是吧，那个书上没写太详细、就是说简波二极管，但是我没记住简波，只记住了二极管、他说什么都行啊，我说什么都行，那时候那人反正我不知道他是诚心，他应该是诚心的、给了我一个整流二极管。 哦，那就不能用了是吗？ 那肯定是不能用啊， 因为我这方面我完全不懂啊。 啊、简波二极管是把这个电波通过它变成声波 啊， 对吧？那个整流二极管是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那 差哪儿去了？ 那一个是点接触型的二极管、一个是面接触型的二极管， 就是啊， 不一样。当时找他换，不退不换， 嘿， 哭了。 啊、 当时站在那儿就哭了 啊， 4毛钱一个二极管啊， 不是吗？ 一个五六口人家里边能吃顿饺子， 啊、 真的、3毛钱肉馅儿加1毛钱韭菜，您就做馅了，白瞎了就算。 啊、 当时哭了，但是那个当时那个商店里也有好多那个什么，也有好多那个大的学生，就是中学生 啊。 完了以后，他们那个就在那就跟人你欺负人小孩儿，什么跟一溜，就人那人一看，就给我就舆论他受不了 啊，给换了， 就给我换了 啊， 换了拿回家，哎，就弄响了 啊， 弄响了以后呢，我父亲那玩意儿得要天线和地线 啊， 要搁现在就瞎了，你没招了 啊， 你往哪儿支天线去？ 对， 那时候就买一竹竿。把那家里那个捞面那罩里 啊， 绑那上面， 哎、 弄根那铁丝儿，拉下来电线吧，就拉下来，完了把这个竹竿用那个和一块那个泥上房顶上，拍的那个房上给支起来，当天线，地线呢就是地下这平房这就好办， 对， 你现在说实在，您说您天线能解决，你地线解决不了。 对对对， 你往哪儿？你们家住11楼，你往哪儿搁地线去？你没地儿弄，所以那个时候，哎，就从这儿开始喜欢的。 哦，这响了，这收音机， 这收音机就响了 啊。音质音量怎么样啊？ 那就是基本上调台，就它是靠那个磁棒在那个线圈里边来回抽拉调台， 哦、 但是串台串的很厉害。 那肯定的。 不过，但是我父亲很喜欢，为什么？他们晚上回来，下班回来晚 啊、 躺床上呢，那时候也没不像现在说看电视，我看两集电视剧 啊、 他回来想听听弄点动静， 嗯， 开那家里那收音机，那声又大，影响别人睡觉，那这个插一耳机自己这听不就挺好的吗？ 挺好， 哎，挺喜欢的 啊。打这儿您就喜欢上、这个、 打这儿就喜欢上了 啊，就开始玩。 64年的时候是什么？那个这是开上台阶了 啊！ 发现哎，有人家里边那得是有钱人家里，背着那个收音机，就是半导体 啊，半导体 啊，是日本进口的 哦。 就是现在后来所谓就说的，现在都是叫过去叫古董名机了，现在是仿他造的，那叫8402 哦。 牡丹8402，好， 牡丹8402， 哎呦，那时候看好， 不用天线地线，滴了满世界走，它都能响。 行，得弄这个， 得玩这个 啊。那这挑费肯定比那要大呀。 那肯定的，而且作为一个这个小学生。 啊， 你想要玩这个， 哦、对， 有一定的困难， 有一定困难。 对， 技术这方面恐怕您得好好学。 首先是理论上得好好，当然那时候吧，对所有不管多大岁数的人，都是从零起步。 您这个玩这个这么些年，有没有比如说有个什么朋友群啊、圈啊，跟大伙一块互相交流，有这样的吗？ 过去没有，过去就是 自己玩， 过去真的就是独闷。为什么呢？ 独门， 你没有那个，就你联系不到这样的人， 就是 顶多你到电器商店，有时候电器商店围了一帮人， 嗯， 大家之间，哎，我这是拿你那个出问题的，或者你解决不了的，我这什么什么问题，完了以后大家互相切磋， 嗯 啊， 嗯， 那个说实在就比现在的手段差远了。现在有一个，现在就是网上有一个矿石收音机论坛 啊、哦， 那上面好多都是我这岁数的。都是年轻时候喜欢这个，现在呢退了休了，在家没事儿干、 嗯， 又把这捡起来再玩儿、嗯。还有一部分、 啊、 就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 跟他们这学习有关系，通过这个建立了兴趣， 嗯、 跟您那似的，一个道理。 对 啊，这个我问一句啊，这个对您后来从事这个艺术这方面工作，在话剧院里面做音响师，这个有直接关系吧？ 太有直接关系 啊！这么爱上的，而且这个东西它对您的工作它有启发意义啊！我怎么合计着？ 对，这个他从我从喜欢上这个，他直接影响了我在部队的工作 啊， 影响我后来在退伍以后回到北京，我选择工作上 啊 都有帮助。 哎， 而且在工作中吧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这个也能够给您现在晚年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 对 啊，这个好，那您就继续踏实玩您的，是吧？ 对， 这个大伙儿呢，要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呢，也继续踏实玩您的。反正甭管是怎么玩法吧，这个，反正明儿咱们也上班了，咱们收拾心啊，收拾心。这个感谢齐先生，接茬关注我们下面的新闻广播的节目，明儿见了各位。 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小老鱼跟您说一说旧时行业。今儿咱们先说一说耍火流星的，耍的人以绳子一根两头拴铁丝笼，内盛炭火，名曰火流星。耍的时候这两个手啊弄绳飞转，哎，铁丝笼内炭火上下飞舞，火花飞溅，形似流星。耍这个火流星，或者说是双手飞舞，或者是倒地翻滚，或者是凌空盘旋，有二龙戏珠、飘洋过海、背流星等名称。这要说去这个围观呢，耍把式的啊，耍这火流星的，怎么着手里头也得有点吃食，比如豌豆糕啊，哎，他就带出了个行当，卖豌豆糕的，把豌豆啊连皮闷烂，擦成软泥，堆成坨子，哎，再走街串巷的卖给小孩啊，哎，叫做豌豆糕。卖豌豆糕的呢，一般有三种工具：一是手敲的大锣，用于招徕儿童；二是豌豆糕要成型，需要有模子呀；三呢是两根或者三根大铁钉，其中一根铁钉啊帽下缠有两三扣的细铁丝。小孩子买这个豌豆糕不叫买，而叫抽豌豆糕，因为买的时候呢，先要抽小块手中紧握的钉子，抽赢了可以得两块，不然呢就只给一块豌豆糕。眼看到饭点了，我们这话里话外的十一假期节目要到头了，跟您呢道声辛苦，假期玩的累了乏了，咱们都歇歇，明儿呢就得开始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各忙各的了。到时候啊，立新啊还会给大伙读报，这是不会变的，那就明儿见吧。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无畏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